特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勇夺6项托尼大奖的百老汇当红原版殿堂级音乐剧《长靴皇后》从明天开始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连演29场。相比于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巡演历史的音乐剧，《长靴皇后》是在2013年完成的百老汇首演的年轻一代，全剧讲述了一个小人物逆袭的成功故事。据了解，这部剧将在天桥艺术中心演出到9月16号。9月1号到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将再度上演。《鸟》是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一部古希腊喜剧作品。这部剧由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和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的女儿罗彤联袂执导，并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精彩演绎。9月6号到8号，德国柏林绍宾纳剧院将携易卜生名作《人民公敌》亮相国家大剧院，参演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人民公敌》以挪威海滨小镇温泉浴场的医生斯多芒克为主人公，讲述了斯多芒克在发现浴场水源和饮用水源被污染之后，意欲披露此事，却成为了众矢之的，遭到其当市长的哥哥和民众的强烈反对。最终，斯多芒克以一己之力与良知、欲望和民意展开博弈，这也是易卜生4大社会问题剧的最后一部代表作。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将在9月11号开幕，十多支中外舞蹈名团将在90天的时间内齐聚北京，带来17台34场演出。瑞士日内瓦大剧院芭蕾舞团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将为本届舞蹈节揭幕，中央芭蕾舞团将于9月15号、16号上演极具民族特色的佳作《鹤魂》。第四届北京新舞蹈国际艺术节昨晚在香河园地区文化中心多维剧场开幕，艺术节期间在北京9剧场将有来自荷兰、美国、斯洛文尼亚、立陶宛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9场高规格演出和5场舞蹈大师课，聚焦国际视野下的现当代舞艺术。蒋雯丽、刘军主演的舞台剧《明年此时》将在9月14号在保利剧院上演。由中国儿艺承办的2018国际青少年儿童戏剧协会艺术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办，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包括东西方文化对儿童戏剧观的影响在内的多场主题对话。2018国际青少年儿童戏剧协会艺术大会将持续到明天。本次艺术大会一共精选了覆盖5大洲、10个国家的17台剧目，期间还举办了艺术交流大会、中外儿童戏剧工作坊、儿童戏剧主题夏令营、中外优秀少儿图书展等一系列艺术活动。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本月下旬到十月下旬在北京举办。本届消费季以乐享文化、惠美生活为主题，持续推出北京文化消费品牌榜、北京文创产品交易会等自主品牌。以上内容是由小怡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傍晚西部北部有雷阵雨，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5%。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曲音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明星出现在镜头和闪光灯前，时刻展示着自己的美丽，而在光鲜亮丽的背后，还有一群美丽的缔造者，时尚摄影师们。在他的镜头下，巩俐、赵薇、高圆圆等众多明星散发出了独特的魅力，用光影创造了一个个生动的作品。他就是李欧文，一个用清新唯美的镜头表现万千世界，用各种特别的颜色光位展现被拍者或热情火辣或温柔动人的百态，将灵魂注入每一张作品当中的光影缔造者。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分享时尚摄影师李欧文的故事。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呀，今天来这位可是大人物，专门拍时尚大片儿的。 哎，就不管多大牌的明星啊，就是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哎，都得叫老师那个， 您把我拍的美一点。来帅一点，哎呀，谢谢您了啊！ 哎，这就是不能得罪的人哈、我们来请出中国时尚摄影师以及视觉艺术家摄影师李欧文，欢迎您，老师。 大家好，我是时尚摄影师刘文，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谢谢。 哎，我觉得就是尤其是从事这种镜头前的行业的这些，包括明星们，包括演员们哈，包括普通的一些镜头前的工作者，最怕得罪的是两种人 啊， 一种是化妆师，一种是摄影师。 哎，所以说这些明星们是不是跟李老师私底下都是特别好的朋友，关系都特别的融洽，至少在工作的时候是这样的吧？ 对，工作的时候是这样的。会有一些关系挺好的，然后有一些可能合作有时候也不太多嘛，所以可能刚开始见面会比较生疏一点，但是合作过后或者合作过程中慢慢大家熟悉以后就还蛮好的。 对， 这样咱们一上来咱们不先说聊那些，反正我先不想听那些就是大牌明星的一些经历故事，我先来问一问。 对，我也不想聊。 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行不行 啊？ 就是您看我这样是吧，英俊潇洒是吧，哈， 是吧， 啊，就是我不想问这个问题了。 我帮你接着问， 就 拍出的照片怎么能让他看出来一眼不会晕过去呢？ 对对对，更像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一样啊！ 就至少看着得30多吧，是吧？ 对啊，我40多了 啊， 保 养挺好。 换个话题，就是普通人怎么拍照能够把自己拍的与众不同，好看一些，出挑一些，这相信我相信肯定是很多女孩子特关心的，是不是？ 它几个点吧， 几个点。 就是一个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可能出挑一些，那就可能就是比如说拉长比例的一些窍门，对吧？ 对对对， 比如说腿 一条腿往前伸一点， 一条腿往前伸， 对，然后 不要臂杆调直，两条腿并齐了站。 对，然后可能手放的位置也是就尽量的舒服随意，然后呢脖子或者下巴这些就是不要，比如说不要太缩着呀， 人家不是说嫌脸小就要缩吗，就要把这个下巴收进去，缩进去吗？ 那不一定啊，有些双下巴的一缩不就下巴更大。 不带说我的啊，李老师，真是的啊。 其实拍照有时候是一种状态了，就是你可能你学到了很多就是拍照的知识，但是你用起来的时候反而会很别扭。 对， 其实就是尽量在镜头前面你可能控制好，就是 但是可能好多说不紧张，其实是假的。 对呀。 然后我自己都紧张在镜头前啊，但可能就是有一些，一个是平时多拍照 啊， 然后多看一些杂志，然后你会学到一些知识动作。 嗯。 然后呢，就是拍照的时候尽量就是放松，其实不用摆太多动作，反而是最好的状态。 哦。 啊 那我觉得得再替大家伙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咱们看杂志的时候，咱们经常说，哎呦，杂志大片儿，对吧？ 对对对， 都会用这样的一些形容词来形容那些东西。可是我们平常，比如说用各种什么美图秀秀、美颜相机啊拍出来的，就虽然看人呢可以修得非常的完美，可是你怎么看都不是大片儿的感觉哈。就这个大片儿，您做了这么多年，然后也是非常优秀的时尚摄影师，您是怎么界定？比如说一张图片拍出来，您跟全山人一块去游玩，我咔捏了一张照片，那这个到底能不能算大片儿？就这个东西之间您觉得怎么界定呢？ 这个有几个点吧。 嗯， 就是如果作为我们时尚大片来说，其实时尚大片是一个是整个团队的一个功劳，然后它会有比较好的策划，然后好的造型，好的拍摄对象，以及好的摄影师，甚至有好的后期或者设计啊，这是对于时尚大片来说，其实是一个团队的一个事情。 嗯， 然后对于一个视觉大片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大片来说，就是，比如说它有足够的冲击力，可能我们去非洲拍了一个难民，甚至拍一头鳄鱼，它都可以叫做大片，甚至拍一只蚂蚁都可能叫大片，对吧？它是一个视觉的一个冲击。然后另外一个大片，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家人出去拍个游玩啊什么的。也可以叫大片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可以呢？那比如说， 那不就叫生活照吗？ 嗯，大片我觉得是每个人心里面的一个定位吧。比如说，我以前拍了我一张我外婆的照片，对吧？然后我外婆已经不在了，那对于我来说，它是最大的大片， 对吧？ 嗯 啊，而且，可能比如说拍的也是黑白的，然后，质感也很好，它为什么不能叫大片呢？ 哎，还有一个概念哈，你看今天林老师来这是答疑解惑来了，我又突然想到了，刚才因为爽提到了一个词叫大片儿，我呢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这个时尚的媒体，包括一些杂志会提到某个明星又拍了一组硬照， 哎，硬照， 哎，对。怎么怎么好，怎么棒哈？说这个硬照就是能够评判一个明星他是不是真正有明星气质的一个标准。 嗯， 那究竟硬照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告诉大家，硬是硬度的硬。 对 啊，照是照片的照，硬照。 对，经常有话术就是明星拍了一组硬照，然后他到底拿的这个时尚代言的什么资源好不好？ 哦， 然后他拿到这个资源之后，他能不能衬得上这个资源啊？ 嗯， 哎，但我们看都差不多呀。 对啊， 这个硬照是什么？ 难道还有软照吗？开个玩笑，来先说说硬照啊。 硬照也就是圈内的一种，就是 俗语 或者。其实后来新发明的一个词儿 啊， 然后它跟大片的区别可能就是它没有像大片的那个，比如说，因为我刚刚说到时尚大片嘛， 嗯， 它没有像时尚大片那样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团队去作业的一个东西，可能它这个硬照是，比如说某一组宣传照，然后或者某一次活动就是出席拍出的照片，然后呢，它，但是个人很经得起敲打嘛，就是硬照出来就是不管他摆什么姿势，然后或者就是 什么角度， 对，角度动作，然后你都觉得诶很帅或者就是很好看，就是他是经得起敲打的硬照。 那我要继续挑事儿了。 可以欢迎。 是这么挑事儿的哈，因为我知道咱们看到的明星最后拿给我们看到那些照片都已经是千挑万选出来的，对吧？一般比如说像明星的一些机场照啊、硬照啊，你们的出片率是多少？拍多少张大概能选出这么一张来？ 不一定呢。就是可能不同的拍摄团队、不同的拍摄项目或者不同的艺人真的是不一样的。有的艺人出片率就是很高，甚至我们这次可能我们拍摄时间很有限，但你不得不出片率很高。然后有的艺人呢可能就是可能跟摄影师可能配合很好，对吧，就很快就出片了，也有可能配合不好或者各方面的原因，他就是会拍好多拍很久。 啊，这个不一定。 你比如说我们去影楼，经常这个拍200多张，然后最后选20张精修嘛。 嗯。 然后人家说，哎，女士，你要不要再那个找几张？然后我们给您加一张多少钱再洗出来？我一看，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那些你都帮我删了吧，都要不然拷给我 U 盘，然后你删了吧。就是其实出片率不高，因为会觉得自己很多表情很怪，然后觉得自己很多东西都这个不合适哈，所以 还是拍照少。我告诉你，你要是说咱们不做直播了，咱们就你就以后不当主持人了，就当明星。每天你请10个不同的摄像师， 可以啊， 哈哈，就10个小时连续给你拍，你出不了一个月就出来了，是不是李老师？ 这个还真的跟就是拍片的经验有关，一个是你自身的经验，一个是摄影师的经验。比如说你自身经验就是可能经验不足的，你可能哎，我这个动作好了，但表情不好。 哎， 然后表情好了，可能我就某一个就是比如说嘴张的不够啊，或者一些眼神不对啊，就是一些。然后摄影师反过来也是嘛，就是比如说你正好眨眼的时候，摄影师就按快门了，肯定就不行嘛。然后或者就是你正好在调整表情的时候，摄影师按快门了，所以就是双方的经验和配合吧， 对， 还是蛮重要的。 对 啊， 其实吧，我觉得一个好的摄影师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摄影师，能够出片的摄影师，他一定是特别会调动的一个摄影师，他会跟这个被摄影者，也就是说拍照的人，他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要彼此建立互信。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相信你能够拍出好片子，而且摄影师也会相信你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我能够拍出你最优秀的那么一个瞬间，然后你再慢慢的调动它。说到这个调动，我就特别想问问李老师啊，就比如说因为每个人嘛，明星他也有高矮胖瘦是吧，有特别漂亮的，也有稍微有点这个怎么讲呢，缺陷好像不太合适，就是缺点吧， 特点。 哎呀妈，你看着还是你们俩会说话。你看我就当不了摄影师、那你拍之前是要做一系列什么样的工作和安排才能够把他这组照片拍好呢？一般你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 我一般就是比如说我接到一个拍摄， 比如说明天就要拍我了，高磊， 哎呦，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可咋拍呀？ 一般我就拒绝了，开玩笑，开玩笑。 一般下半段没有男主持了， 是的，这是肯定的。 不，就大概就是可能，比如说接到一个拍摄，然后你，我也分阶段，然后我可能以前很长一个阶段是，我会充分去了解这个拍摄对象，然后也会跟我们的，比如说。不管是客户也好，比如说杂志编辑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我们就会充分的，一开始会先有一个拍摄方案嘛，或者就是拍摄脚本，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拍摄脚本，然后去设定，然后去了解我们的拍摄对象，比如说他的性格，甚至你会真的会去研究他的年龄、星座、爱好，甚至小名，就是一些就是他，因为你跟他沟通起来就容易嘛， 对 吧？就是他就会觉得，哎，你很用心的去准备这次拍摄，自然可能前期呢就会，大家比较容易就接触到一块了。那种信任感就会很快的产生， 就建立起来了。 对， 然后您就让他摆什么姿势，他都愿意了，也自然了。 对，这个还是蛮关键的。 大部分是您让被拍对象去摆一些姿势，还是他们自己摆？因为你像咱们平常就素人啊，照相的时候，都是抬手抬手，哎，手放低点，靠后，哎，头再歪点， 左肩再低点，再低点，对，哎，脸侧过来，哎，好，停住，保持1秒钟，好，来， 然后整个人都僵掉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最后拍的是什么样，然后出来一看，反正是我就这么着吧。 你们俩演 肯定不这样， 你们俩演绎的挺好。基本上，我们也会根据就是我们拍摄的选题，因为有一些是属于特定动作的，比如说一些广告片什么的， 对， 规定的动作那些就是会按脚本来，但是基本上你不用教他，明星一看脚本啊，这些他大概知道哦，动作什么样，比如说我们包背成什么样，然后脚步怎么跨，然后眼神什么样，他大概就懂了，但是会有一些调整嘛，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就是属于那种比如说杂志啊什么的，然后基本上就会让明星随意点，他自己好像也基本上拍摄明星都挺有经验的，然后不用教太多，也就一些微调，比如说下巴扬一点啊，然后眼神比如说性感一点啊，或者尖锐一点啊什么的，就一些微调啊。 哎，这个我倒觉得在咱们平常拍照当中很少会遇到这种专业名词，比如说你眼神 尖锐一点，尖锐一点， 咱们平常都接触不到这些，睁眼睛，睁，哎， 因为跟演员你说比较容易的就是因为好多明星啊演员这些他都有拍戏的经验嘛， 对 啊， 对， 然后呢你就会告诉他，哎，眼神来点戏，然后比如说就是你拍什么性感一点的，或者就是严肃一点的，或者就是妩媚一点的，或者就是什么好像只要你告诉他，然后 他就 基本上能出来。对， 哎，咱说说具体故事吧。比如说哈，因为其实您刚才说很多明星他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但是他也有比如说初出茅庐的，然后呢或者说是经验不是那么丰富的一些新人他们在拍摄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羞涩。比如说我们曾经也接触过很多的一些歌手，比如杨坤第一次采访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的采访，那时候 前辈 啊，应该是2002年他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我刚出生没多久， 哎，是吧？哎呀，这个小妹妹哈，真是怎么能来我们这做节目呢？他当时做第一期节目的时候也是录播，就非常紧张，就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不停的打断他的采访，然后他要下楼找专门的吸烟室要去吸烟，然后再回来。 我也有点紧张。 他就是这种状态。所以我相信肯定有一些明星他在拍照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种状态，那遇到这种状态怎么办？你越调整他他可能越心虚，他越紧张。 对。 这个我觉得一开始是。 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具体例子比如说就是很早期的时候我们拍新人嘛，就是类似像宣传照什么的，然后因为他也没有太多经验，甚至也还没有开始演戏呢，然后因为我刚开始我也是新人的时候也会拍一些新人，那这时候遇到呢就是首先我们前期做准备吧，前期你有拍摄方案，你会找一些样片样图让他先看一下，大概我们的服装什么样，然后他的动作会怎么样一个呈现，这是一个让他心里面有一个底。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如果实在不会摆，或者就是眼神不到位动作不到位的时候也会去教他然后让他跟着我们的动作来或什么，但这样都不好使的情况下大家就先暂停一下先暂停一下，就是会大家聊个天啊，喝咖啡啊，然后彼此熟悉一下，这个还蛮重要，因为好多人就是紧张其实是不熟悉，因为你跟熟人肯定不紧张嘛，你跟爸妈肯定不紧张嘛， 对， 跟兄弟姐妹肯定对，所以就不太熟悉，或者在一个环境下，大家就是，很陌生，就会导致会紧张， 而且尤其这件事对他很重要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有些新人可能他会照一些建组照，就所谓的，就是这张照片可能就决定着他能不能拿到这个 角色。哎呀，这好重要啊！ 因为你看我们平常拍照就是自己玩嘛，对吧？ 对对对， 也没有人去评点你到底长什么样。但是很多明星他不是明星，就是很多艺人他刚刚出道的时候，就凭着拍的我们所谓的硬照拿到剧组去，要从一大堆当中要翻出来，然后他就要拿这个来决定是不是导演要见他，是吧？所以对他来说就很重要，那这个时候就会更加紧张，对吧？越想表现越表现不好，但是问题又来了，还有时间问哈，上半川， 有， 就是有些时候可能自己对自己的认知也不大一样哈，就还是往我身上敲砖，比如说我就一直觉得我还挺小清新范儿的啊，然后就可能照相我就会跟。别打音效，这个有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跟摄影师老师说哈，我说老师您看哈，我特想照一组白裙子，白衣飘飘，然后头发长长的，然后看起来特别清纯那种味道的， 特仙儿是吗？ 对，就特别清纯味道的那种那个摄影，可以吗？然后当然帮我拍照的也还行啊，就是也是算是小师级别的了，然后说可以的，你相信我。然后就开始了嘛，开始造型，把我头发都拉直了，然后把裙子什么都穿上了，折腾了能有小两个小时吧。然后他最后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爽儿，你放弃吧。”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呀？ 他说：“跟你风格实在太不搭了。”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自我认知是这种风格，但其实可能在别人眼里你是另外一种风格。有没有那种死都拍不出来他想要那个风格那种情况？ 就是说每个人他会有一些适应的，有一些是坚决拍不出来的，有吗？会有这种情况吗？ 会有的。就比如说有些新人他就很清纯，对吧？很单纯，但你要非让他拍一个特性感的比如说像可能现在 明白了 比如说像周冬雨吧，就是但现在他都对角色的这些把握都很到位了， 他成熟了， 对，但他刚出道，比如说他演山楂树之恋的时候，你要让他 扮一个很性感的或者什么，本身跟他气质又不符合。 对， 然后呢他就是一个很清澈然后很单纯的一个女孩子，然后你要让他扮得特别性感，就是哪里你都觉得怪怪的。 对对， 所以我们现实中的人也是这样，然后可能比如说你就是比较活泼好动的，然后或者就是很清新的，让你做很性感，那反过来你就是一个很性感，就是你的眼神就很费放电，然后你可能拍一个很清纯的，那眼神就出不来。 哦， 哎，那您觉得，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有希望能拍出很清纯的一组照片吗？ 你看的还是蛮清纯的， 你还是锲而不舍。我告诉你，人家都已经给你否了，非得在李大师这人家找不回来是吗？ 哎，我真的是上次太失败了，就是我折腾两个小时，最后一张片没出，而且那摄影师特绝的是把那一组全删了，一张没给我留。 有一个好的方式就是，其实你要拍性感的，其实，因为有时候性感其实很多时候靠眼神，靠你的动作，但反而拍清纯这些不需要你太多的东西， 放松。 那完了， 对， 就是放松， 对， 对吧？ 因为有的人他一拍照他就拿着劲儿， 对对 对, 对， 他的眼神他就是媚的，或者就是 就 是 勾着的， 对，那所以就是清纯的，就是可能有一个技巧，就是你不需要太给力，特别简单随意的看镜头，甚至眼神空洞一点， 对，放空， 对。 对了，你学着点放空。 对， 而且我觉得吧，也不一定非得就是说，长长的直发呀，配上白色的这种长裙呀， 对， 就是这么一个框子在这，把自己框死了。其实拍清纯，可能你说蓝色的纱裙呐、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造型啊，也是可以的。 显胖，这还得这考虑到风霜的问题。 扎个丸子头， 就是人李大师后期可以给你那个，怎么讲呢？给你弄瘦了 ，P 掉了，对不对？ 嗯 ，P 掉十斤。 可以吗？ 我们现在跟聊天套完，他们老说，哎，后期能不能帮我 批？我们开玩笑，批几斤啊？ 批几斤？真的是这样，可以做到的哈。 但现在还是鼓励不要太过的修图。 也是哈，就是要不然很快就在其他的活动上面原形毕露了。 对呀，就暴露出来了，您这底子就摆在这儿了哈。 对对对。哎，咱们再讲回这个关于创作方面啊，刚才您说就是拍一些时尚大片的时候要有很多的策划，能不能给我们打一个比方，就是说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完成度比较高的策划有什么呢？我看有时候什么又下雪呀、啊、然后又什么一个大的女王椅啊，有些时候全是大羽毛啊之类的，这种是不是这都得提前想好了什么风格？ 最复杂的策划可能就是广告的一些策划，就是可能 它是有情节的， 对，然后有拍摄脚本的，然后很多时候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拍摄可能在策划要提前两个月，然后各种就是比如说前期我们会有导演啊制片这些我们一起和客户，然后要举实例吗？ 可以啊 可以啊， 然后那就说一个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牙膏广告的拍摄，我就不说什么品牌了啊，然后就是我们前面接到了就是拍摄的计划，然后我们光跟客户碰，然后因为客户在香港嘛，然后就是各种就是电话会议，然后就好几波，然后碰了差不多小十天以后，然后开始做拍摄计划，然后制定拍摄方案、拍摄脚本，然后比如说一组广告片，它分主 KV 和那个就是 PC 公关图嘛，然后比如说主 KV 是什么样的动作，是需要草图画出来的，精确到，因为它牙膏广告，它精确到露几颗牙啊，然后发型什么样，妆面什么样，衣服什么样，场景什么样，鞋什么样，裤子什么样， 都必须要细致。 对， 入味的呈现出来， 对， 他才能看得见，才能批准，是吧？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请到的是中国时尚摄影师及视觉艺术家摄影师李欧文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时尚摄影背后的故事。 哎，那我们在下半段当中哈，还会继续跟大家伙来揭秘一下这个时尚摄影的行业。 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9月1至8日即将展翅归来。著名导演罗景林、罗彤父女搭档，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奇思妙想，构筑鸟国城邦。 猴哥，狗年演戏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对，比如说照出来它长得就是挺漂亮的，每张照片看起来也都还行，但是你像平常我在看一堆艺术照的时候，我就对比不出来哪张好哪张不好， 就都差不多，反正我感觉啊。 对啊， 很多时候是一张照片，当然就是其他的比如说服装化妆道具或者就是构图都已经达到都一样差不多的情况下的话，可能对比更多的就是他的眼神，以及配合他的动作，还有甚至就是比如说眼神动作加比如说一个嘴唇或者表情或者眉毛的一些细节的一个协调，但第一基本上我们会看眼神就他眼神所传递的东西，然后比如说你一个动作就是可能整个动作是放松的状态，那你的眼神不应该是特别犀利的吧，对，然后可能就是你本来一个动作比如说你躺在一个沙发上可能表现是一个性感的一个状态，但是你眼神又变得很温柔或者就是很俏皮，可能也是 也不对、 就是、对，有时候就是可能考虑它整体的那个状态的协调度然后从眼睛里能传达出来的东西 咱要不要聊一个具体的一个事例，给我们举个例子讲讲故事，我相信也是大家非常爱听的，比如说哪一次创作的经历拍摄的过程是您特别特别难忘的，这个难忘也许是有技术性的挑战，也许呢是和被拍摄者的沟通的部分情感交流的部分，也或者说是您自己创作的过程当中给了自己无限大的一些潜能释放的空间，诸如此类的，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呢？ 拍摄特别愉快的一次是之前拍演员赵又廷的时候， 赵又廷， 对啊，是我可能比较印象比较深刻，也是合作比较愉快的，就是也是跟一个平台合作，然后当时又廷是他要出一本那个诗歌集，然后我们就是前期可能策划了半个月左右，然后也是有各种脚本呀、服装、化妆、道具这些，的准备。然后我们拍摄呢选的场地呢就在机场边上一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就是 仓库， 也不是仓库，是一个 空地， 类似像茶园它也不能叫茶园，就是它是可以喝茶吃饭的地方但是就是还挺室外，就是 很多草， 对，很就是还蛮就是 一个院子， 蛮高雅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是我们整个团队可能10点钟到，然后他们也差不多这个时间过来，然后化完妆然后开始拍摄，就整个拍摄过程中大家是很舒服的，然后可能那个地方可能当天也很神奇，就是我们拍摄的时候本身天是很热的，但是下了一点雨就有点就是阴雨蒙蒙的感觉然后我们拍摄场景里面就是有很多那种大落地窗然后窗外呢就是你看着就是有点像那种江南阴雨蒙蒙的感觉，就是整个调子是很清新唯美的所以呢就大家也快有很就还蛮舒服的，然后整个拍摄下来我们就是很快速的，因为我们的主题它是配合12首诗歌，等于我们要出12张片子然后每张片子就是有一个主题，不管是雨呀然后蛙就是青蛙的蛙然后还有什么就是荷叶呀什么蓝天呀自由啊，或者就是喝茶咖啡呀，就是它有各种人生状态， 对， 然后但是就是拍摄就很顺利，然后艺人配合度也非常高，其实那个拍摄是就是你不用给他太多就是指导性的东西，你就告诉他哎，我们在这个场景然后要表达什么样，就舒适的或者快乐的或者就是温馨甜蜜的，他也里面有一首诗是致妻子就给可以想象是给圆圆的， 对 对，然后呢所以就是他各种状态，因为他本身这也是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呢就是他一人表现的就会很舒服很自然整个拍摄过程中呢就是就是完全没有说就是遇到任何问题，或者就是不可快，或者就是什么问题，就是很舒服整个下来。然后我们一天可能当天 10点到，基本上拍摄的时候已经12点过，然后还中午还要吃午饭，然后当天我们4点过就拍完。 哦，这么快？ 其实是对，属于就出片非常之快，然后后来就出片的效果也是，就是大家所有人都很满意的一组片子。 其实我听说赵又廷是特别好合作的艺人，就脾气特别好。 对，这一点是也是就是我合作那么多艺人来说，他是我觉得最好的艺人之一吧。就是无论从他的性格，然后就是表现出来的这种文化修养，都是属于， 以及专业度来讲， 对，都是属于就是圈内就是真的是属于数二的演员。 对，怪不得那么多小女孩都喜欢他。就是去年前年演那个什么 三 生三 世， 对 吧？但是刚都说了致妻子嘛，他的妻子也是这个咱们说女神级别的，我知道欧文老师也拍过， 也拍过。 对，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些就他妻子高圆圆女士的一些作品啊，就拍摄的一些硬照吧，咱们说，其实她也是很善于镜头表现的一个女明星吧，应该是。 其实我觉得明星演员这些到后来就是反而可能他们就返璞归真了，他们不需要去表现太多东西，他们就很舒服的一个呈现就好了，因为可能大众也接受他们了，然后他们的各种状态就是不用再去扭捏，不用再去做作，然后就是出来就是一个舒服状态，大家看着哎也很舒服，就是他的样子。可能圆圆也是，就是他出来就是你就会觉得像邻家小女孩一样， 因为她就是北京姑娘，所以性格是不是应该 更直接一些？ 对对，比赵又廷应该更开放一些。 她就是属于就是他们两个反而还不太 会更 会有点像，可能赵又廷会更随和一些，然后圆圆呢会有种就北京女孩的那种，就是有一点点北京女孩的爽朗的那种劲儿。 对。 对，然后又田是属于比较温和一些。对， 所以其实挺有意思的哈，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摄影作品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个人的眼神，包括当时的一些拍摄的状态啊等等哈，这个都是可能咱们说平常生活当中摄影之外要感受到的一些时尚摄影的东西。生活摄影一般就美颜大眼，然后就没了，啥眼神也没有了。其实大眼功能是不是最毁那个眼神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真的会，因为可能现在特别是好多女孩子就是对于拍照来说，就是可能一般大家都用美颜嘛，甚至前一段就是都用美颜相机。 对，有。 然后呢可能现在可能苹果功能里面有美颜相机，但是可能出来的片子大家都是属于就是有大眼功能嘛，然后有可能嘴唇啊，然后瘦脸啊什么的，其实大家看的就是脸有多尖，眼睛有多大，就是已经可能跟我们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没有所谓的他的眼神表达到不到位啊，或者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啊，就是已经没有了个就是美就好了。 对对对 啊。 那我能多问一句吗？就是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拍照的时候还都是胶卷的时代，但是我一直认为胶卷的时代，或者说用胶片拍下来，甭管是照片还是电影的那种颗粒感，那种质感，是现在多么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所替代不了的。我们正好有一个朋友，他前两天就是约上好几个朋友，到了特别有那种怎么讲呢，30-40年代风格的那么一片区域去拍照，然后穿的衣服也跟五四青年人你知道，然后用胶片拍的，特别有质感，因为我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有看到胶片拍出来的照片是什么样了，我已经没有印象了，因为我也没有习惯经常去翻看自己原来的老照片。那么作为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时尚摄影师，那有的时候你们还会再重新拿起原来的旧的照相机再拍胶片的照片吗？ 会啊，我现在其实我也挺喜欢用，比如说一个是用老相机这些去拍，另外一个就是用黑白。就是一个可能是情怀吧， 对， 另外一个就是它确实出来就是你能感觉到就脱离这种色彩甚至脱离时尚这些以后，就是它最本真最自然的一些东西和状态。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应该不管我们这个时代怎么发展，或者就是我们摄影这个行业怎么进步，但最终我们就是 还是要去，段时间我是很抗拒时尚这两个字的，甚至就不想让自己有一个时尚摄影师的一个标签。 嗯， 然后很多时候介绍我就是摄影师啊，如些杂志，看一些时尚秀，然后了解一些就是 音乐， 对，然后 配合不同主题的音乐是吗？ 嗯，对，一般就是根据你创作的主题，然后可能你的拍摄对象你要跟他酝酿一种情绪嘛， 嗯 啊，比如说是忧郁的，那你不能放太欢快的嘛。然后另外一个呢，可能在创作之前，我其实很多时候我会睡觉之前我会把第二天拍摄场景演绎一遍， 哦， 就在脑子里面 哦过一下， 对，就是想象着就是可能因为我双子座嘛，可能有点分裂，会彼此两个人在 会打架， 对 对，我想还是想这样不行，还是要那样，对吧？ 对，还会去演绎，然后就是模拟，就是你进入到拍摄状态以后，你怎么跟你的拍摄对象沟通？我想拍什么样的东西？两个人会互相去打架。 其实刚才我们聊了很多比较成功的一些案例，那有没有一些不太成功的作品，让您觉得有一些遗憾或者是不满意的拍摄经历？ 嗯， 也有。 嗯， 然后比如说，可能有一次去三亚， 去三亚。 对 啊，三亚， 三亚拍作品的时候，然后就赶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你就跟你去旅游一样，很多东西你不可控嘛。然后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今天好像天气不是你想的那样，然后可能模特化妆也不是你想的那样。那但是所有的团队都准备好了，你也不能说。 就不拍了， 不拍了， 那不行啊！ 啊，对啊， 人吃马喂的都在， 对啊，你会 都是钱呀， 你会辜负很多人嘛？ 啊， 所以呢，就是你就没办法，你硬着头皮拍，然后尽量做到自己这一关能过呗。 哦， 但是呢，就是后期片子我也没发 啊， 然后也没让他们用，就是因为确实就各方面你都觉得差，就是。模特也不对，然后服装也不对， 哪哪都不对， 对，然后当天的天气和环境也不对，啊， 哦， 天呀，这么严重啊！ 真的，我懂了，为什么上次摄影师在我看照片之前，把那组拍的我清纯的照片全都给删了。 哦， 就是摄影师因为是艺术创作者，就他对自己的脑海当中那幅图景可能会有一个预设。 嗯， 当这个东西严重跟预设不一样的时候，他就是接受不了这个作品，对不对？ 对， 就可能别人看也还行啊，也还挺好呀，或者怎么样的， 是会这样，就他们也都觉得哎还好还不错呀，然后但是自己就明显你知道就肯定不是你想要的，然后。也会影响到你，所以就是 干脆删掉， 对， 不用，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艺术的创作嘛。每一次的艺术创作，你一定要尊重自己的这种艺术的感觉。 嗯， 如果这种感觉不对了的话，我宁愿放弃不要。 对，它就跟画、画家画画一样 啊。对， 你看到的其实可能就是它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然后很多都是，很多都是有的直接被他当场就给撕掉了。 Wow. 有的就是可能一直就压着了，就真的是有很多大师，你就我知道的现在有的几个大师都这样，然后就是他的仓库啊什么的都存着好多画，但这些画就是没有任何落款，甚至就画到一半就不画了啊，但这些拿到市面上都很值钱， 嗯， 但他们就这些东西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人看到， 不会见到， 对啊， 这就是对自己艺术的一种要求， 对 吧？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个人风格的确立，包括整个就是自己对自己艺术生涯的不断的追求，其实是一个挺艰难的过程。因为我知道现在摄影师，时尚摄影师也有不同的这种态度或者不同的这个派别哈，之前还看到有一些摄影师可能是专门拍完了之后，拿什么铅笔勾彩再弄一版啊，什么类似这种比较特别的一些颜色和做的方式哈，那您就比如说在这个个人风格的确立过程当中，您自个儿怎么定义自己的风格呢？就比如说拍摄的一些东西，已经到了返璞归真的这个程度了吗？ 还没有吧，我觉得就是艺术的追求至少就它真的是无止境的，然后不有句话叫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最后又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所以就是你可能到一个层级以后，你会慢慢沉淀下去，再起来，然后再慢慢沉淀下去。然后至于拍摄作品，可能也是这样的，就是但我慢慢就是可能跟自己性格有关或者什么的，就是慢慢就越来越喜欢简单的东西，然后喜欢纯粹一点的东西。然后拍照也是这样，就是慢慢就可能我现在的照片就大家看到的就不会那么花哨，不会那么复杂， 化繁为简嘛。 对，就是大家至少你第一眼你看到就是这个明星，比如说挺像他的，就是他，然后很直观的一种表现。 对 啊，但是也分阶段，也不一定，就可能我有一天我就发展的又很抽象，说一定 都不一样哈。那还有一点时间，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吧，就是接下来您最想拍什么？也许是一片风景，也许是某种动物，也许是某一位名人，都有可能。您现在心里有特别想拍的那个目标吗？是谁？是什么？ 我其实现在一直在做一个事儿，就是我12月的一个展，但是不是明星类的，就是因为我1988年的，所以我做了一个展，就是叫三十而立。 哦， 然后因为今年刚好30， 对对对， 然后就找了88个，就是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然后可能有快递员，有送外卖的，有医生，有教师，有厨师，有残疾人，甚至有一些病人，就是聋哑人、白血病人什么的，当然也有明星，有88年的一些明星，所以就是我最想做的事，就是把这88个人先拍完，然后找到这些每个人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那您可以找我了。我是88年的， 是吗？ 对， 太早了， 88年， 这个好。 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在镜头前可能表现过大人物，也表现过小人物，表现过宏大的一些世界观，当然也表现过可能生活当中很多一些微妙的精彩吧。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个镜头赋予的一些意义吧，是吧？ 对对对，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看到咱们的这次展览。具体时间定了吗？ 暂时还没有确定下来，然后基本上在12月份，对， 那我们共同期待吧，好不好？ 谢谢。 来自于李欧文老师的这次摄影展哈。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李欧文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期待您有更多的精彩的作品哈。 好，谢谢。 好，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塔尔的， 最后一点时间送给大家这首《隐形纪念》。 下着雨，我淋湿了脸，所以